欢迎到我 Touch 呢轮位记得。 我是末日。 今日2024年9月9日星期一。 讲名先 ,Conco, 声明特工。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宿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过咗7-0嘅惨剧，虽然觉得唔好惨啫。跟住输3-0，跟住又输3-1嘅各个足球都发生咗咩？跳王布康死咗佢算数嘅。之后虽然觉得中国如果咁就跳黄浦江的话，我谂你起码有5亿人要跳。咁啊，系屌，曼联球迷都未跳啦，输俾利物浦3-0，输得咁样丢架。 嗱，但系我哋今次讲嘅主题同啱啱个仔完全冇关， 完全冇关嘅。 虽然佢你出现呢次嘢，唯一嘅拉楞就系呢斗嘢都系同一样嘅嘢，你都系跳楼死咗佢算捻数咯。 系啦，唔紧要，索尼最大滔天。 系改名先，改名先 ，Conco 声明特工。 声明特工，而我结论亦都讲咗先，就系索尼最大滔天。又即系索尼最大系列嘅又一新作。 嗱，我哋因为呢单新闻咧，我哋新闻系有提到前半嘅，最少系目前嚟讲系前半啦吓。上个礼拜讲一节，跟住呢个礼拜语音降落就已经宣布我哋收皮了。 两个礼拜， 我哋先将个结局攞出嚟先啦，即系两个礼拜就收皮，应该系我印象中唔系出镬嘅问题之下，我镬嘅系指譬如抄袭新闻啊嗰类嘢，即系或者系有啲笔啊，即系啲制作走佬啊嗰类嘅情况之下，最快出嘅收皮嘅游戏 嗱，我唔敢讲噶，因为我记得中手游试过依头出嗰头嗰头收皮嘅手游系有嘅， 嗰啲唔系嗰啲全部都系有镬嘅，真系出咗事嘅，即系譬如抄袭啊嗰类嘢噶。真系出咗只 game， 然后好快收皮咧。最快最快，我印象嘅记录都有一个月。 呢个系至少喺家用机市上面，应该系最快嘅。即系唔计手游啊，手游因为手游系永远挑战极限嘅。但系以家用机嚟讲，都好难短快得过呢只噶啦。 除非你中意2077计埋落去，2077嘅 PS4 版就系出咗冇几耐就收埋咗。但系佢只系 PS4 版啫，其他版本仲喺度。呢个系全线收工咁啊。咁啊喺呢样之前，我又威翻到佢先。我认知中嘅佢最初啦吓，因为我唔记得系边个喺个 Summer Game Fest 嗰阵时，突然间有只嘢出嚟，理论上唔应该咁迟先出现噶。而呢只 game 嘅制作规模，突然间话我听，哦，有只制作咗8年嘅游戏，5-5对战，跟住睇到啲嘢，哇！真系我哋嗰阵时个专题入边有提过少少啦，即系我不愿多提啊。其实老老实实讲，呢、這个款睇到就爆死荷兰豆，即系个睇落去岩岩沉沉一岩一忽嘅5-5游戏，开发咗8年，我即刻倒数1、2、3、4，2016年、2016年，咪 Overwatch 出过2016年咯。佢话佢开发咗8年嘅3A 大作。我相信因为你要明白，我再重申一次，3A 大作的定义是投入非常多的时间、金钱和人力。这只 game 绝对符合3A 大作的定点，也都绝对可以打破到3A 大作就是优秀作品或者大制作优良作品的。 3A 从来都是使钱多的嘛。 他只是使钱多，使钱多不代表什么的。 所以我形容就，所以我觉得黑悟空不是3A 大作来的，8000万必算钱。 啊，即系我，所以我之前都话啦，如果你真系用呢个定义嚟讲，悟空应该系 EA 作嚟嘅，就应该系 EA 作嚟咋，咁平 啊，身边唔系嗰啲咩投资，因为投资有 AAA 级噶嘛 ，AAA 甚至 AAA 加啊嘛，嗰类嘢噶嘛，因为投资喺嗰啲即系总之优质嘅程度啦 ，AAA AAA 咁样噶嘛，即系唔系嗰只啊，大佬，唔好同嗰个调捞乱啦，呢只嘢就好典型话你听，3A 可以几咁垃圾了。一爆出来，咦，因为那阵时还有大量其他 game， 所以没什么留意到还有一只这样这只东西，知道它的存在，但是 很难不留意、哦、在 Sony State of Play 里面比十分钟它、哦、 那个你有看的 那么急 不好意思，我看今晚 Game Fest 有人说的，因为有人这样说的，我叫做什么4倍速快放放了它看， 开始知道有只这样的奇尼拉沙东西，但我是不知道的东西就整了8年那么久。虽然说5-5就大家一定即刻想到 Overwatch， 但我真的没想到它在 Overwatch 那年开始开发的。很明显是跟风仔咯。 这个 game 它是其实今前应该说要公平一点，头那4年呢现在是一个独立小厂来的。跟着呢就 Sony 就买了回来，那就是这样抌本下去，看它督水下去，那就谷到它变成一个大作。搞成这样的样子现在。要讲要公平啲，咁间厂其实唔唉， 桑尔最大系列又系咁样噶啦，佢一抌上去咁唔方嘢。 我唔知佢话佢太有眼光定系乜嘢啦，真系睇翻啦。正式出之前佢就系有 beta 啦嗰类嘢啦，佢又免费拍啲曲，免费测试啦。咁测试嗰阵时咧，最高在线人数嗰啲系2000左右，即系以一个免费测试嘅人数嚟讲，呢个人数系 少啦， 系已经系好卵少噶啦。就算哪怕你上线人数最终系呢个数啦，你自己有冇经营唔到落去？ 好简单，就是、当之前啊，Diablo 四啊，要收费，即系叫做咩？你唔知买咩嘢，买唔知俾咩？系咪家用机买个包咧？送我 Q 送我曲咧，做有料测试啊，都不谂衰化啦，测试到 唔止嘅佢虽然我觉得咁样比咧就唔系好公道，但系之前 V 社嗰只 Deadlock 啊。同时在线的测试，你估下有几多人啊？120,000啊！嗱，你唔好话咁样对比唔公平啊！你一作为一只 Sony 力推嘅三 A 大作，系应该系咁样对比噶。人哋120,000，你几多人啊？你连佢个零头嘅零头都冇啊！因为类似游戏，尤其是 Overwatch 出完之后，呢啲5v5嘅英雄特技射击 game， 即系一大铲咁射出嚟。OK， 咁啊，其实都好多咁。问题就是你先唔讲你个样子 ，OK， 我先放低你对佢个样嘅成见，因为真系一岩一蚕。佢咁啱大家最有印象嗰件，应该有件我唔知系崩胀咗定系乜嘢啦。总之肥肿难分嗰件，我唔知有件盔甲咁肿啊，定系人真系咁件大件啊？即系我后屘我见到咧，有人流出一个声称系佢原稿嗰嚿嘢，我谂紧，哇屌啦，你跟原稿嚿出咪好，咪几好？即系我唔知有冇睇过啦，系总之系虽然都系黑肉，因为都有嗰句黑肉从来都唔系问题嚟噶，作为一个 ACG 玩家， 唔系从来冇问题，有嗰啲口 大把正到爆嘅黑肉啦吓，即系佢原本嗰件啦，虽然唔系我嗰种，唔系我嘅喜好，但系肯一睇就知系靓嗰只嚟噶，其实即系咁，但系然后做出嚟之后，哇真系即系爆死荷兰豆。游戏方面只能讲，如果呢只 game 系8年前出嘅。都仲可以同嗰一扎 Overwatch Copycat 叫做争下嘅，我先唔讲佢嘅扯一样。现在呢、你先攞8年前嘅游戏出嚟玩，呢只系统啊，如果你落翻喺8年前，仲可以争下。而家喂，大家已经系玩咗8年呢啲5v5嘅英雄对射击游戏啦，你而家先攞啲咁嘅嘢出嚟，几乎系入边好多啲英雄啲技能，我唔知系巧合啊咩定乜嘢啦。最多是讲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嘅啫，老实讲，因为你有个抄袭对象系 Overwatch， 你冇话听你唔系因为 Overwatch 而出噶个时间点，佢连啲英雄嘅技能都有啲，不过咁熟口面嘅先生，有人直情系 cap 转片左右对比，唔一定 Overwatch， 有啲系其后面出嘅其他啲5v5唔系好熟啊，跟住喂先生你啲技能真系好卵似人哋喎。佢好多都系有啲似曾相识嘅感觉，根据啲玩开呢类 game 嘅玩家讲，即系所以有人话佢点解会死，我谂紧非常简单咯，即系你我样又唔讨好，系统又唔系有咩特别，仲要收钱，咁你凭乜嘢卖？即系 最多唔简单，就好简单嘅问题就系你 game 你 game 冇有嗰句一无是处四个字， 三大满贯嗱，一系要卖游戏，游戏性好玩。一系你就系好创新，一系咧你就好靓。基本上你三者一个要卖得出嘅游戏，最少三者有其一啦。即系你三样都冇，你仲要收钱喎。呢类游戏呢类甚至唔系5v5啦，只要系呢类对战型，依靠玩家大量对战，包括 CS 啊嗰类游戏，基本上都系免费。你留意一下，只有好少数系收一个唔算贵嘅入门价，即系可能几廿蚊。你跟住。然后靠卖 skin 啊，卖贵票 game pass 啊嗰类嘢去赚嘅，呢只先收你一嚿。佢虽然话唔会有 game pass 呢类嘢，但系 game pass 系其实一个好伟大嘅发明嚟，我认真讲嘅。好唔好 ？game pass 应该系喺玩家嘅欲望同厂商嘅利益之间最好嘅平衡嚟噶啦，已经系咁多年嚟，你10几20年嚟摸索得最好嘅系统出嚟，佢行出嚟，我哋差乜咧就唔要 game pass。如同佢哋贪乜的唔要靓仔靓女一样啦，喂，我哋游戏业界摸索咗20年啊，由当年 Diablo 二开始摸索，二就系买断制啦，当然，因为当年唔识咁多嘢啊嘛，佢就后屘发现有呢个所谓微交易， 跟住玩家觉得叫苦连天，因为重伤为咗利益而咩有关游戏收费制度，我哋可以讲一次嘅，不过唔系而家唔讲啦，唔讲咁多。总之我哋最终我哋摸索到一样嘢叫 Game Pass 物体，就系你越中意只 game， 你俾一嚿钱之后，你会更加想玩多啲只 game， 因为我俾咗钱啦嘛。我解释咗咁多嘢，但我解释咗好多嘢之后咧，如果我肯俾嚿钱嘅话咧，我又有更多多个嘢，系两个正回归嚟嘅，系一个非常好嘅嘢。得，我哋偏不。我哋要揾，我哋走翻回头路。我哋唔单止要揾八年前嘅游戏，我哋要揾二十年前嘅收费制度，然后俾现家最新你哋班友仔仲未觉醒到嘅外观俾你哋。咁样嘅缝合怪，你话我听有乜嘢成功嘅可能性先？即系咁啊，佢做出嚟咁啊，有几收咧？佢正式发售之后，最高上市人数600多人。是最高上市人数。最低上市人数呢，在之前我们上个礼拜试的时候，后面我没看到，你为61人最低人数。当日的最高是150几人，因为一日之间 有上下的嘛。我想着哇，大佬你几十人已经是讲他对转都未必 match 到的地步来的了。已经是讲着你只有最热门的一个定两个模式你才可以找到人的。冷门的模式是永远都 match 不齐人的。大佬，你明白五对五就代表住你有十个玩家同时在线，十个玩家同时 match 紧同一个模式，你先系可以成功啊！都唔讲你嗰啲，佢哋有前中后噶嘛，佢直情系分咗噶，好似系坦输出辅助三个噶，即系你仲要你咁样嘅话，我点 match 啊？即系人数已经系低到一个厂商肯做，你玩家都玩唔到落去嘅程度。虽然据说啊，因为佢话咗唔搞之后咧，人数系多翻嘅， 即系唔多啦，所以。睇下只 game 睇，诶，仲翻两日啊，玩埋佢啦。 猎奇心态，睇下佢有几衰。反正你俾咗钱买嘅可以退费，好多人都抱住呢个心态嘅。因为佢咁样宣布退费完咧，就唔限于 Steam 个两小时，Steam 有个两小时之内就可以无条件退费啊嘛。佢咁样宣布完咧，就系唔限于嗰两个小时啊，即系你买咗你就可以退噶啦。咁我唔知事后呢个消息传咗出嚟之后再买嘅人可唔可以退啦？唔肯定，可能得啦，我冇试过，亦都唔想试。 有人送只 game 俾我，我会玩，但我冇 PS， 好遗憾。 有人送只 game 俾我，我会唔玩，然后卖咗佢。因为呢个消息之后咧，佢系实体碟，据说系炒到近1000蚊港币。我即系我唔系唔理解啊，即系大家都知道呢个当年邪神像都可以炒到好卵贵啦。 有咩事唔可以发生啊？呢个年头 猎奇嘢，但咁大家猎奇心态兼且抱住就系、是，喂你收皮啦，咁啊即系冇货啦，即系断货啦。即系只 game 又之前非常你唔好卖噶嘛，仲要大部分系买电子版噶嘛，实体版其实少之又少噶嘛。如果佢宣布回收嘅话，咁即系市面上其实唔系好多只 game 噶咋。你要明白呢个世界有样嘢叫游戏收藏家噶。咁啊，但系佢其实咧，我系有少少疑惑噶，因为当初佢系有讲噶，佢喺测试版嗰时候讲到，我哋最少会经营三个季度赛道噶，即系呢类游戏啊，都会有个叫做游戏季度啊嘛，即系。你当一期咁样，一个即下一个就下一季就重置翻，所以等你重新打过，佢费事等你排到顶之后冇嘢好做啊。对佢每个季通常系真系三个月一季啦，咁去更新，咁佢下一季就会有啲新更新啊，有啲新设定或者之如此类，然后 reset 晒所有排名，等你重新嚟过啊咁样。佢话最少会经营三个季度嘅，即系假设佢系我哋正常游戏讲嘅季度嘅话咧，佢系最少要搞九个月先得噶。先唔讲佢第一个季度系未开始噶，跟住我唔知系个销售太惨烈啦，令佢直情放弃咗求生意志啊，定系乜嘢咯？老实讲，我见到佢话唔做嗰刻咧，我系好突然噶。先唔话佢之前讲到有应承过最少会经营三个季度呢样嘢咯，咁啊即系最多三个季度噶，嗰时正常嘅解读都系咁样噶啦。 系咯， 冇谂到你系加埋唔到三个礼拜噶嘛？ 两个礼拜啫，三个礼拜 咪咯， 都冇啊， 咪唔到三个礼拜咯。啲人又觉得喺度比喺度。呢只 Coco 嘅生命周期系唔够一只乌蝇咁耐，你乌蝇嘅生命周期系15日到一个月嘅，呢个数真系低到，我真系谂唔到有边一只呢类服务型游戏个时间系短到咁嘅地步，系无疾而终啊！你真系要话有啲咩出咗咩事嗰啲另计， 你话炒，你话走走佬炒我只 K 卡嘢，另一个问题，但系佢又唔系呢个问题，系纯粹就咩？不嬲，只 game 系唔系我真系唔敢讲，因为都冇人玩过。 只 game 就肯定系嘅，老老实实。但系咪好灾难性嗰种？即系点讲啊？如果喺啲游戏有运作嘅层面嚟讲咧，其实就冇到之前我哋报过几次嗰类型嘅，即系之前嗰只丧尸 game 嗰啲，其实仲大镬过呢只嘅游戏性。游戏层面嘅话， 即系咁讲啦，就系、是、 论只游戏讲閪閪过佢嘅多的是，但系佢嘅情况就系、 是、黑人憎啊嘛，佢閪都系黑人憎啊嘛。 系啊，我真系用嗰只系啊，即系用海夫式个就黑鸠人憎嗰种咁嘅。讲真，你玩 game 画风系好重要嘅因素。我作为睇样嘅玩家，喂，角色佢靓嘅重要啦。嗱，你 Splatoon 可爱嘅又得，跟住咧戴头盔嘅睇乜都一样睇到嘅。嗱 ，Call of Duty 嗰啲又 OK 嘅，但系你又俾人睇到个样，你张图又核突。你又找不到什么为什么我玩这个 game 的因素，那不行啊。 调回转讲，我是听到有人讲，应该是不多熟或者不玩这类游戏的人讲，喂，你玩 FPS 的时候你都看不到你自己的人的，因为第一身是怎样嘛。那你 个人长什么样子其实不是很重要的啫，没事探乜重要。我调回转讲，你要明白这类游戏除了卖 Game Pass， 另一样非常重要的卖点的销售途径就是卖 skin。你个角色嘅 skin， 当然亦都有唔少你枪嘅 skin 啦。如果你个人嘅外表唔重要，啲 skin 点解会卖得出啊？所以个样系绝对非常他妈嘅重要，甚至可以调翻转讲，正因为你对战嘅系对等的，你要都系一样噶啦，都系嗰几个英雄啦嘛。咁我点样突出自己的个性？咪就系、是、我自己搞自己 skin 啊、贴图啊、换色啊之如此类。其实你个人长什么样子系真系他妈重要。更加唔好话佢抄嗰隻明抄噶啦，老实讲都唔使讲噶啦。Overwatch 唔好意思，人哋就系一个非常之靓嘅男嘅靓仔，女嘅靓女，有个好嘅故事。你唔好讲佢游戏如何先，佢净系呢方面都已经系个杀出嚟噶啦，玻璃渣啊嘛，即系点会唔系重要啊，大佬？你长成这个样子，然后其中一个为人诟病嘅地方系乜嘢啦？好啦，你咁长到咁骑呢喇沙，即系你高大嗰个人。喺唔会反映喺个游戏入面㗎。即係呢你见有别有啲人系入住喺个机啦。特别大隻㗎嘛。但佢系冇反映到佢入面㗎。佢行动模式系一模一样㗎。即係你高矮肥瘦你行动模式系一 Q 模一样㗎。咁你有个体型差咁大咁远有咩分别冇㗎。佢嘅角色同游戏系毫无任何连结㗎。喂大佬。你话听呢次系我就当你前面四年系喺度吃柴喝饼嘅。你后面四年喺度做乜鸠噶？你做只游戏出嚟，完全冇任何连结噶。你个设定啊，应该主唔系唔止外观啦，系成个角色嘅设定同你嘅技能、你嘅武器系冇任何关联连结的。你入边解所有故事同你入边嘅嘢 都冇故事添啦。佢 有故事，佢哋有啲个人故事，但你唔会有兴趣嘅故事嚟。 佢仲系玩连续剧添，谂住系每个礼拜放每放一集，放一集，放一集，跟住放到十二月咧。佢 我嗰个好似仲继续最后都有播。 仲有做个动画嗰个动画 project 仲系要仲有播噶，而家都系。 佢只系其中一部分啫嘛，佢只系其中一部分，唔系全部嚟噶嘛。 系啊，大家都期待影佢上集嗰集上嘅而家。 嗯，总之佢系成件事系我嘅形容就系似。呢样嘢佢认为最重要嗰样，做完之后其他部分，随便做啦。即系等于我哋讲黑武士嗰时，佢哋认为最重要的一样，做完之后就其他考究啊，成嗰啲，随便做啦。 黐紧线就系嗰个最紧重要啊。 咁 咪佢一样就系有啲人呢个有一个其实就好多叫做咩？一厢情愿嘅开发者一个成日谂嘅就系咩？系嗰啲嘢睇唔到唔重要嘅，傻啦！对玩即系佢因为开因为咧佢冇代入个玩家心态，玩家喂。是你看不到问题就是你一系唔好，你一系唔好画插图啦。你如果唔画插图，你就看不到算数。即系哈洛希罗咁样，屌个主角戴紧只头盔乜都睇唔到，得冇所谓。但系你又俾人打得到，但系你又画张图俾人睇到个角色样啦。呢个色咩公矮肥瘦，只要人一岩一忽甩头一剧嘅，佢点点啊大佬？跟住你话睇唔到黐紧线，咁你如果既然睇到，点咪画个图啫？你画个图就等个玩家有脑入边有形象啊嘛。大佬个玩家玩就喂。哇，唔肯系嘛？嗰只咁嘅嘢，系我而家玩紧呢只咁嘅样噶。唉，算啦，冇玩啦。 我觉得所谓政治正确系原因之一，但唔系全部。因为最重要系佢其他部分，除咗个美术好似好精美之外，其他全部都发展咗尘。佢嘅所谓好似好美精美嘅美术，系咪真系靓到抌一声，然后你哗哗声，然后咩咯？喂，大佬，人哋黑悟空做唔到啦，做唔到，净系靠个美术。就已经打晒一通打天下，而且调翻转，我亦都系既然都喺佢身上见到佢系除咗喺材质啊嗰啲美术做得靓之外，我又真系唔见到佢有咩诚意可言、啊。即系你连一个游戏最终你都要玩噶嘛，大佬，你所有嘢系鸠气咁做， 有好多人都认为，即系点啊？我觉得我做得靓一样嘢之后，其他嘢就可以随随便便。喂，大佬，小岛秀夫都唔可以咁做啦。 咪小岛秀夫系最呢方面最最认真嘅佢。 我系话故事剧情之外嘅地方，佢都要认真做噶啦。即系有边只游戏卖得嘅系可以净系靠你个样嘅？我就当 OK， 我喺佢哋想象之中，大家见到啲高 F 就骑嚟阿萨就会好中意噶啦。我假设系咁样先啦。即或者你可以即系脑入边脑补入边全部都系啲剑星嗰啲靓女啦，系咪咁样就得先？ 剑星其实 O K 得噶，只 game 就算剑星都，你最少攞只 O K 嘅游戏系统出嚟啊！呢只游戏八年前仲叫 O K 嘅，而家搵鬼玩哦！而大佬突然间玩家要玩噶，要对住你十几、二十、三四、十、五十个钟头啊！尤其是呢啲服务型游戏，系讲紧玩几百个钟头都唔出奇嘅嘢嚟噶。我要对你几百个钟头噶，你个样系一时噶，一时三刻，甚至难听过你可以麻痹咗添。如果你真系好玩嘅话，我难听过咪就啱啱讲过啫。超我拎起把枪就见唔到个死皮白骨咯，系是但咁讲啦。 唔系呢个概即系，唉，讲 我知 道，唔系咁 嘅。 呢个谂法， 如果你真系好玩，都仲可以一百遮三。我啱啱讲唔系唔啱啊！我哋上次讲黑悟空嗰时都讲过啦，有啲嘢系真系可以一百遮三丑嘅，有一个突出嘅优点系可以遮咗好多缺点嘅。问题你冇啊嘛？你哪怕系一个优点都好啊！ 即系如果呢只游戏真系好捻好玩嘅，大家算 OK 咁咪，唉，丑样啲冇所谓啦。你已经一般嘅话。咁你嘅画面就好重要啦，你个样就 又或者系你个故事非卵常之精彩嘅， 即系例如话，最简单就系、是，你话系小丑夫系屌睇，即系佢咩玩半个钟头睇两个钟头片，但系佢本身只游戏佢系依然玩得噶，依然好玩嘅游戏，不论系死亡信封又好， 走路模拟器 ，MGSV 又好，系佢好卵长时间睇片，但系佢要玩一部分其实系好好玩，系好。 OK， 我承认攞小岛秀夫比系对佢非常之不敬嘅，唔好意思，对唔住。 咁我都用人龙系列啦，咁冇所谓啊。 我用翻上次我哋新闻咧提过《活侠传》，个主角丑得够奇葩啦啩，《活侠传》个主角用丑为闻名噶啦，但人哋好玩啊嘛，即系而且人哋个丑系个叻他嚟噶嘛，咁样咪 OK 咯。即系我都系嗰句喺 A C 字嘅个角度入边咧，啲角色骑呢瓜咋丑，其实都唔系太大嘅问题嚟噶。你丑得嚟黑人憎啊嘛，你又唔系丑得嚟冇理由，因为啱啱讲《活侠传》，佢丑系有理由有丑噶嘛，又或者啱啱剑心嗰十乜嘢话唔记咗添， 十银啊， 啊系 十银啊嘛， 十银嗰边佢哋骑呢拉萨系有记忆点噶嘛，你会记得哇嗰只咁嘅死人爷好靓大只啊，即系跟住佢啲招系同佢个人相关噶嘛，咁咧你先连结到噶嘛，冇噶呢入边好似随机派嗰啲技能。个角色嘅性格、外观特点同佢嘅技能，除咗蘑菇人啦，蘑菇人就比较有连结咯。其他嘢系好似随机乱出嚟，求其点解？因为其实好简单噶咋，因为佢哋嘅设计唔系自己嘅咯，抄翻嚟嘅。我指嘅游戏系统啊，基本上抄翻嚟嘅。少数原创嘅都系一个患旧病系统嚟啊，就系佢入边有一个系统咧，就系佢啱啱讲过，佢分做坦攻同埋辅助啊嘛。如果你在死了之后三者之间切换的话，你会获得技能加成的。即是问题就是呢，玩家正常玩这类游戏呢，我玩坦就是玩坦的了，我玩主攻就是玩主攻，我玩辅助就玩辅助，很少人会跳来跳反复横跳的。那就变成就是我喜欢玩，譬如我喜欢玩辅助的，我为了要获得技能加成呢，我要去玩坦，就去玩主攻。立意良善，但是有几多人不是玩死一个 job， 正常都是玩死一个 job 的嘛。即是你这样逼住一个人出去改，虽然是一个算是一个创新，但是并不是一个好的创新啦，最少。但是已经是他少数不是抄人家的创新来的了，都是衰了的。所以不只是这个的确他的所谓政治正确是非常大的套槽点，但是不是唯一问题。我唔知系大家太过将啲嘢谂法啦，都系我嘅睇法系政治正确的确系一个非常严重嘅问题。佢嘅严重问题唔只系佢令到只 game 死，而系呢类人开发游戏，仿佛就好似呢样嘢 OK 咗之后咧，其他人就他妈的唔需要噶啦。即系之前讲到 Love for Us 啊，一样嘅情况啫嘛。你好似有只星星女之后，其他乜都唔重要噶啦。你个故事写到咁嘅死款，你有冇考虑过玩家嘅感受？你作为一个以故事动人作为卖点的最少前作系咯嘅游戏，我讲紧对拉索瓦啦。你冇顾忌个玩家的感受， 一嘢咁车落去，兜巴兜巴大巴咁大巴咁车落去，尤其是前作玩家，你有冇考虑过玩家感受？一样嘅情况，你其他方面系喺度爆，你唔可以用呢嚿嘢所谓嘅政治正确嚟做任何掩饰嘅。又或者调翻转，一只游戏有政治过，他妈啲又如何？霍格华兹就一个例子。福格怀之嘅游戏本身啊，先讲游戏本身嘅游戏性，其实普普通通嘅啫。但系佢满足到一众哈利波特迷啦，可以叫游戏或者设定上面满足到佢哋。咁佢入边有政治正确元素，其实一哈利波特系一只非常政治正确游戏啊。先再讲，再重申一次，都好啦。你见有几多人走去屌，反而屌佢嘅系嗰啲系反而啲 X J 族，系反正嗰阵走去屌，主要系因为阿 J K 罗琳啊，即系。反而是那些人走去屌，正常玩家或者正常哈利波特迷玩霍格华兹，正常讲，是有的，因为你入去的时候不是拣男女的，已经是不是拣男女，是拣男宿舍女宿舍。咁嘅第一上， 你可以拣男宿舍女宿舍， 唔代表你是男仔定女仔噶。 系啦，声音亦都系可以拣一型声、二型声咁样啦。 同， 但系就唔代表你性别嘅，即系话你可以做 two 粒生活嘅，即系男生女宿舍嘅。 同埋你嘅肤色咧系冇白色嘅。是没有真正的白色的，没有白人皮肤，全部都是有色人种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新闻都提过的了。那喂大佬，其实在作品里面有政治正确的元素，甚至很多都其实玩家不是 fucking care 啊，玩家是 fucking care 的，是我们之前讲的所有东西我都讲过了，玩家 fucking care 的是你他妈的只有政治正确元素。我用个 fan， 我一个 fan 嘅例子，真系要direct call， 系非常之好嘅例子嚟噶。一个有厕所嘅高级商场，同一个只有厕所嘅商场系两回事嚟嘅，先生。即系你成个商场系厕所系好重，可能系好重要嘅一部分。 唔系可能，一定要有厕所，但系唔代表你有个靓厕所，呢个商场一定点啊嘛。 咪就系这么回事咯，即系。你正正正确有冇？其实你只要唔好影响到其他部分咧，可能会大家有啲微言嘅，即系第一福格华兹冇白人都有啲微言噶。 即系我新闻都讲啦，就系、是、DQ3 比基尼规格冇咗，咁系、我哋啲玩家都演暗暗，但系咪整个就系 暗完都系照玩噶。 大家明白嘅呢样嘢， 即系唔会太影响到游戏销量呢啲咁实质嘅嘢噶嘛。就算你真系当成一个缺陷都好啦，瑕不掩瑜噶嘛，可以。但你如果你淨係得呢啲嘢嘅时候玩條撚毛咩，真係。不过呢 ,IGN 就走出嚟话呢隻 game 太可惜啦，乜乜七七啦。就分析呢隻嘢嘅问题啦。讲又话价钱啊，又话成啊，讲咗一轮就係他妈的唔提个政治更多嘅问题。即係广东话有三粒字叫做新有屎。或者係崩口人忌崩口碗。 仲有三个英文字就係IGN， 我觉得净系啊，依个即系我就系游戏界咧咁多麻烦嘢咧 ，IGN 系负责好一大责任嘅，因为依家呢档嘢咧好有理由绝对怀疑，虽然完全冇证据，纯粹勾吹，纯粹勾股嘅就系屌 IGN 收运 ，IGN 一定系勒索佢嘅，屌你咪嗱，你俾够钱我，我帮你宣传，你唔肯俾够钱我就话政治唔正确。 我哋佢之前好似我唔记得边，我好似系黑悟空定黑武士嗰边有提过啊， 黑悟空吗？ IGN。有债人是 Sweet Baby 的人来的嘛。 IGN 表不嬲都是的啦，直情这个字都去到咩屌都不是秘密的。IGN 专门就是咩做打手的嘛 ,IGN。总之就是咩你这 game， 你这 game 跟他 fan 的话他就不去吹咯，咁不奇怪的，咁游戏媒体这样东西都惯了的啦，其实都不是只是一档嘢，但去到佢咁撚核突，去到就勒索咁樣，屌勒索黑悟空嗰單嘢啊！我都講過啦，以前。 咁啊，佢入邊講一紮，咁啊，咗當就彭博我哋老朋友，屌喇星真係，屌喇星又係望月崇啊！即係點解我喺 Twitter 都無啦要提望月崇咧？就係、是、因為有個 friend 無啦貼咗份彭博嘅報道過，就係講呢只嘢，跟住話呢只嘢嘅死因就因為佢收費定價太貴，佢講嘅係咁跟邊條撚人講啲咁嘅嘢啊？佢跟住點入去？再点返个 source， 跟住见到係彭博嘅 source， 非常下意识直接走去望作者，他乜都又系望月崇。呢条撚人真係唉，不过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呢条撚人真係、我可以追溯返到去16年嗰陣时嘅屌喇声。咁唔紧要啦 ,ok。冇错应该咁讲啦， IGN 讲嘅呢你可以话避重就轻，望月崇讲嘅直情系错撚做爆。 即系等于 收钱从来唔系问题。喂，讲 part two 够收钱啦。 IGN 讲嘅其实有部分都系正确嘅，只系佢其中一个最重要因素比重就轻咗啫。因为只游戏的确唔好玩，只游戏的确有问题，即系佢的确系缺乏宣传，呢个系事实，系老老实实。如果唔系佢炒得咁出位，各大自媒体就系争相报道，即系包括我哋啦。大家知唔知呢只嘢啊？你系咪喺宣传正常？我哋一般睇到游戏报道做宣传嘅？ 因为话佢冇宣传咩？唔系。Sony 系好耐咁想宣传，因为 Sony 其实一直都系 自家仔啊嘛， 咪真系十时写张，成日谂住就咩啊？我要开发只，我要开发只呢个射击游戏，呃鬼佬钱，就咩啊？个月你啲友咧就喺货金收钱，咁发达咯。即系成日佢成即系 Sony 成日谂埋咁嘅閪嘢噶嘛，咁希望咁收佢自己 所谓嘅服务型游戏啦。 系啊，希望出只服务型游戏，咁好似人哋 Halo 啊、Call of Duty 咁样，哇，个有钱袋几捻过瘾啊！问题就系佢一找只嘢咁，咪就濑到砰砰声。 佢完全唔明白所谓服务游戏有嘢好似好好赚，但系高处不胜寒啊，先生。呢种游戏喺咁多混咁多种游戏入边，服务型游戏系最难做嘅。你唔好以为佢好似手机 game， 我哋之前嗰啲新闻里边就讲过啦。你唔好以为佢好似手机 game 咁样，睇起嚟差唔多。之前新闻有讲过，讲黄色法则嗰阵时候，有提到。你唔好以为睇起嚟好似手机咁 ，MMO 或者呢类咁嘅服务型游戏系最捻难做嗰样嘢，因为你嘅游戏体量要非常之巨大，你喺未必知道玩家反馈之下，而且因为佢个利润或者佢有几多人啊，赚到几多钱，系直接反映喺你嘅表质素上面嘅。你唔似有啲游戏单机游戏有个好处就系卖断制嘅话，玩家你买完之后你点咪屌咯，你要俾咗钱噶，你买完之后唔玩都唔关我事。即系好似你话 Love of Us 咁啊 ，game 你要卖够咗咯，嗱，甚至我都批咗你，我批发商批咗俾中盘商，中盘商批咗俾下边啦，你下边点样滞销卖跳楼关我卵事，我个袋平安了，最极端可以系咁样，但系服务型游戏或者 online 呢长时间 online game 系唔可以咁样做噶，你今日得罪玩家，佢就同你 cut 晒所有嘢，我当你系月费玩家都好啦，即系嗰啲月费式都好啦。咁下个礼拜你面见嗰个付费玩家人数即刻嘣雪崩式咁下几啦，跟住你就收得皮咯。是日日你都如履薄冰的，是你 因为付费，因为呢类所谓服务型游戏，其实就叫做咩？靠黏唔黏到个客啫嘛。你黏客最难嘅，即系最简单就系咩？啲手游其实讲真系得 CY game 嗰两三只店，跟住再加埋电子老婆 系唔同嘅。系因为手机 game 嘅核心就系短轻快，佢其实佢游戏体量并不大，所以调翻转佢开发成本。同埋佢賭嘅程度係冇咁大嘅。你做一隻服務型遊戲，你本身要做一個非常巨大嘅體量俾玩家。你唔好以為對戰就好簡單，你做平衡開發遊戲，一格嘢都要成本嘅。唔似你手機 game， 你真係條女夠索就已經得噶啦。你睇隔離電子妓院爛 B 啊， 對咯，你睇爛，你睇爛乜爛乜，總之嗰啲咩乜，其實嗰種乜爛系列啊，乜爛系列啊，都係嗰類嘢啊嘛。 唔系蓝丝唔怕验相嘅，放心，蓝丝系唔怕验相嘅，佢验相咗咁多次都冇事。你嗰个灵计， 蓝乜蓝物啊，蓝乜蓝物啊啲，我唔系怕验相，系屌咁捻多瓜鸠记得咩？ 仲 即系一大堆咩法则啊，咩档案啊 ，key 卡嘢，屌都系嗰咪有咪一鸠样，都系嗰类嘢啫嘛。 因为呢类所谓嘅服务型游戏咧，同手机嘅游戏一样，系有个排他性喺度嘅，高处不胜寒啊，先生。 相嗱，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手机游戏咧，基本上系你佢都系靠黏客嘅问题，就系黏极咪整咗一两个钟。但系喂，你呢类所谓叫做咩？对战型游戏，喂一黏黏三四个钟嘅，大佬我记得个三四个钟啊。嗱，靓仔嗰班就玩咗 Call of Duty， 玩 Halo 啊，嗰堆嘢啦。 靓仔唔玩 Halo 啦，先生。 唔系，即系嗰堆嘢啦。啲阿叔啊，大人就玩 Splatoon 啦。记住啊，呢个笑话系讲咗好多年嘅，就系黐捻线嘅，三十几人仲玩 Call of Duty。梗系玩 Splatoon 噶啦，呢个笑话鬼佬成日讲噶嘛。咁呢类今日游戏，喂，佢一黏黏你，可能你翻屋企就玩两三个钟头。但我屋企有几多个两三个钟头俾你去玩啊？我玩咗只 game 就唔玩第二只 game 噶啦。就即系佢嗰个叫做咩抢市场，你其实抢到嗰个范围好有限，就系屋企你一个人翻到屋企到佢瞓觉嗰两三个钟头。喂，又要同其他大厂抢，你点抢啊？但系手机唔同、啊，手机。我每日成五六个钟甚至七八个钟，我就可能拣挤半个钟，即系话系最简单就以 F G O 为例，我每日只需挤你半个钟就一个钟时间，甚至唔使添啊！如果你冇乜特别活动嘅话，可能每日只我每日总之俾我要你半个钟啫。 上去收割一下就走啦嘛， 系半个钟时间， 咁半钟其实点都呃到嘅嘛。但系一日嘅半个钟同你屋企嗰两个钟差好捻远嘅，屋企半个钟都少啦，半个钟都难啦，何况屋企两个钟。 即系喺企划层面或者策略层面，我直情系有啲怀疑，到底佢决定决策嗰扎识唔识做 game 噶？识唔识 game 噶？屌乸声， 一定唔识。Sony 嚟噶， 而家 Sony 好似真系成扎唔识做 game 嘅，真系捏住个有公司嘅真系。不过呢样就讲咗好耐噶啦。 讲啦，最搞嘢就系咩？当日只 game 退咗，只 game 停咗啦。跟住有啲友就话，即系叫请愿就话，只 game 希望只 game 重开。 梗系希望佢重开啦，唔系边有咁多笑料讲啊？ 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咧，只 game 临死之前嗰一两日咧，啲友咧就为咗攞白金奖杯就疯狂去玩咩啊？自杀。因为不知道吃玩几铺啊，食几铺又喺奖杯嗰咁嘅嘢。 因为唔系系因为其中一部分嘅奖杯系升 level 嘅，即系关 level 事嘅。但系升 level 嘅方法最简单就系靠对战啦。咁最快结束一个场嘅方法咩啊？自杀咯，即刻输咗。咁你咪扎站，你与其认认真真咁打一场，花好多时间，你不如扎站死 Q 咗佢，攞完经验再攞下一场，尽快升级。咁咪仲快咯，咁咪所以大家咪斗自杀咯，斗快自杀咯，同我哋之前讲游戏王嗰阵时一样类似咁嘅情况，佢呢个游呢、这个系游戏设计不良嘅机制嚟嘅。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当大家净系为咗呢样嘢嗰阵时，可能会有少少扭曲咗机制，但系呢个系个有道嘅设计失误嚟，即系以做游戏去睇游戏啦。 咁呢个系实有嘅呢样嘢就，咁咧更嘢最搞嘅就系、是，跟住咧话系又 I G 就话你知开翻半年，等佢自己去去温下嘛，可能会多人玩咧。我嗱好个纯粹个人意见就系、是，绝对应该只 game 开翻半年，大佬啊，两个礼拜点知只 game 掂唔掂啫？可能只 game 可以好掂咩？虽然我唔玩。 诶，两样嘢啦，第一，有一种意见就话，喂，大佬都明知佢唔掂啊，我仲要抌钱落去。嗱，首先第一，如果你确定你唔开，你纯粹想试下佢系咪其实 O 唔 OK 嘅话咧，你净系维护个 server 嘅成本咧，系相对非常之少嘅。相对你个开发成本，我知嗰嚿嘢其实 server 都唔平嘅，但系相对你个开发成本，你都抌个亿亿声抌落去啦，唔系同我讲万万声嘅 server 钱你要悭啊？ 对咯， 唔系道理嘅，老老实实嗰啲黑接咧，我觉得系真系太早。嗱，系咪要半年咧？我就另计啦吓。我觉得你最少玩一个赛季，即系你衰你都要衰一个赛季。即系点讲啊？你唔好等个几亿白抌落去，你要赛后检讨，你都要有收集资料。你当个营嗰一个其他嘅营运系喺个收集资料嘅成本，你就算往后要做检讨，事后检讨有啲咩问题，乜乜七七，你都有数据啊，先生。你开咗唔够两个礼拜。就是新鲜热辣的时候的数据根本就不能准的。那么日后你想要检讨性拿什么来做检讨啊？因为先讲一下，他现在是下架，他没有说不会上翻架的，他不是从此 GG 的，他可能。 和舒适宝一样暂停营业，暂时停止营业。 你讲同舒适宝一样就不是一样的了，大佬。即是大佬，你不要拿这样的时事抽水啊，即是我都认同的。但不是说你半年之后会有什么好转，而是最少最大化你这件事钱沉没成本你已经扔了下去了，你不会再什么了。你不是为了悭个几万元 server 费而去将个东西真的完全扔了，你怎么要回收回资源的。其中一样你就是作为你可能这个工作室就没有下作的了，但是你 Sony 有其他后你有下作的嘛，你不是要你做调研啊之如此类为你下一只游戏做准备。你要去攞佢嘅资料成，咁你个 server 系应该要开住嘅，尤其是现在喺佢红咗之后，黑红都系红啦，到你点都有啲人入去，咁你咪同佢收集数据咯，到底啊点样嘅人，即系最少啊最基础嘅咩角色多人中意玩啊，即系大家嘅倾向系点啊，玩嗰时嘅习惯如何，呢啲嘢其实系有数据嘅，即系作为一个做过呢类游戏维护嘅人咧。呢啲数据先系无价宝啊！先话你听，每间厂嘅安身立命之本嚟噶，大佬。即系 讲一嘅，有个应该咁讲，以一个好一个正我正好正经嘅讲法就系、是，反正都扑咗街咯，唔争在嗰细多少少钱，免费派街，只 game 免费派街，免费任玩，然后等啲玩家，然后咧就几话等啲玩家俾测试报告出嚟，跟住玩家有咩唔满意 ，K 卡嘢讲，咁咧讲完之后咧就以后下次咁咧就依个嚟做资料，最简单。 你话系下一只 game 又好，跟住接埋 game 冚掉重练，即系睇下可唔可以救得翻啦，睇下视乎佢收翻嚟啲反应如何。你到底要冚掉重练，要做下一只都好， 呢啲资料先系最重要嘅嘢。一间游戏厂，拆开少少啦。之前讲黑悟空嗰阵时咧，咪就话佢有啲嘢系冇办唔够打磨啊，成就系讲紧佢作为一间游戏厂实在太后生啦，有好多一啲唔外传嘅嘢。啱啱呢部分就系啦，系必须要你自己经历过、领悟过，然后检讨，最后得出嘅经验呢类作为一公司无形嘅资产，先系一间游戏公司最重要嘅嘢嚟嘅。你都抌咗咁大嚿钱落去咯，你梗系成世收翻呢啲咁嘅回收资源噶啦。所以我咪话，班高层识唔识做 game 嘅先生，即系 真系， 即系咁啊。然后其中一样发生啦，我唔肯定系咪事实啦。即系有人就喺人力市场入边见到开发嗰个车，就喺度请好多人，突然间请好多人，除咗呢个美术总监，大家反应就系、是，屌嗱声，你美术市总监先最需要炒嗰个啊？ 就咯，点解佢可以唔炒啊？ 咁啊，个美术就行翻，跟住话：，呢角色设计我系被逼设计嘅，系高层啲外边有外力参与噶。 哇！射博射到啊！ 嗱，呢啲嘢咧就系、是，即系我哋香港人就好听，我谂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啦。职场射博操呢单嘢唔系我跟开啊，我都系照你意思去做，上一手同事都系咁话，我真系唔觉得我错咯，即系嗰只咯，完全系职场射博操嚟，屌啦声！嗱，我先唔讲，我唔知佢嗰个油仔做咗几耐。你由佢你做开始跟到而家出，你都未辞职，肯定代表你系呀，你唔好话听你喺度搵食，我唔会听你咁嘅藉口啊！即系你只嘢真系唔掂嘅，你唔出声，你冇嘢讲，你而家先话啊，我都系被逼嘅，上老细讲嘅，我都系照你意思嘅啫。老老实实，以我认知游戏界呢啲，如果你系做到呢个位，我谂大佬等于我喺game 书度写啊，喂大佬。你可以勾 hea 咋，我会臭躲嘅先生。我挂住末日幽灵出嚟，用名出嚟去 hea 勾你，即系我写啲垃圾出嚟，我个名字会臭嘅。我话捻知你本 game 输如何啦，俾人屌你嘅事啊，我个名字会臭嘅先生。你话咧就做到呢个位置，然后我都系照你意思去做，我打工仔，我身边有几讲呢啲， 少讲嘢， 即系合勾啲人，唔知游戏界系点样嘅咯。 同埋最紧要就系你，最紧要就系你份工好捻高嘅。你唔系话啲老妈卖汉堡包嗰啲咁嘅靓仔，话我冇咁经理叫我炸薯条咪炸薯条咯。大佬你唔肯系呢个级数啊，大佬。喂，屌你老尾，你谂你乜乜仆家唔家产？屌大佬一个月可能先系成过万美元月薪，唔系年薪过万美元。屌大佬一个人斗五个位数字嘅月薪美金，跟住搞咁嘅出嚟话唔捻关你事，你唔会死？屌 乜锅大菜，真系出咗锅之后，呢个嘢系好现实嘅。真系出咗锅之后咧，全世界都一定系即时卸锅嘅。而因为呢只 game 其中一部分最为人诟病啦，啲游戏性如何嗰啲冇乜太多人讲，除咗啲真系玩游戏嗰啲人。 即系好简单啦，呢只 game 咧同黑悟空嘅啱同一个特性就系咩咧？大家冇人去谂佢，冇人会理佢游戏性嘅。可能佢游戏性唔差噶，两只都系啊。 其实都差好远啊，其实不过唔紧要啦。总之大家最着眼的部分是佢外观啊嘛，你想讲嘅系 系咯。 总之最大问题嗰个就系美术啊嘛， 系咯，美术好重要噶，冇美术游戏冇美术死得人噶。 因为佢系嗰种就系抌好大嚿钱入去，然后堆啲美术出嚟嗰种，咁的确大家矛头一定即刻指向个美术嗰边噶啦。所以佢唯一嘅办法就系上边个咯，即系等于当年 sit 嗰阵时 sit down 啦，主要系嗰阵时。大家个咁嘅勾剧情，大家第一个问题梗系问下两集嘅罪噶啦，系咪先？你故事咁勾，当然而家我哋知道系上边冇力介入啦。咁呢度系咪咁嘅事咧？其实我相信系嘅，其实，但系我唔可以话你一句冇力介上头冇力介入，你就可以推卸晒所有责任噶。老老实实，即系呢样我系唔接受噶，大佬，即系你作为你个位度，你连呢个压力都冇，咁你唔该劈炮咯，好认真噶。咁如果你唔要劈炮，咁你预咗搞臭自己个岛噶啦， 冇所谓。 即系我哋讲动画《椰子蟹》《新分拉》嗰阵时都讲过啦，系咪？白霜嗰阵时讲，你会搞臭我个岛啊，先生。即系佢哋又比较无辜少少啦，有时真系唔关佢哋事嘅。但系你出现呢咁嘅传说级嘅作画崩坏，而我系嗰个亚嘅作监，我系会搞臭我个岛啊，而家仲使捞嘅一样情况噶咋？你搞咗啲咁嘅嘢，你作为一个美术，你唔可能唔知啲咁嘅嘢。要么就系你根本就系同嗰路人。你而家出嚟撇清责任，要摸你就系明知咁嘅嘢，又明知有问题，但系又唔舍得够钱，咁你宁愿搞错自己都要度嗰嚿人工啊嘛，咁你咪搞错自己度，唔好想出嚟撇清责任，即系好简，我呢嘢好简单嘅啫。当你抌咗几亿出嚟，用咗八年时间搞个笑话出嚟，即系 人哋话台上一刻钟，台下十年功，其实现实冇咁多嘅，台上十四日，台下八年功。 唔系，应该台上十四日，台下八亿美元。 啊，真系 谂下十四日除八亿几元，一日哇，几咁劲啊！即系，不过唔紧要，我都系再嗰句，我都非常支持佢重开嘅。反正我又唔打算，反正钱又唔系我。 其实我觉得个企划，如果我系个企划，我系真系话事嗰个。我是会将它接埋，但我会温一个赛季之后接埋，但不是永久接埋。接完之后收回入面的资料，我看看这 game 可不可以重开。其实是有可以重开的，也都不是没例子，虽然真的绝无仅有的，但是其实不是没例子的。 嗯， 那甚难我知道成日都拿它来做例子不是那么好，无人深空都可以。由当年嗰个样变成而家就咁嘅规模啦，仲要讲紧人哋独立 game 喎。你咁卵大个团体，你留翻部分人翻嚟执呢个烂摊子，系真系咁痛苦？即系我好难理解啊！即系我真系唔知道老细谂乜嘢啊！调翻转老老实实，你呢啲个痛苦经历嚟噶啦。即系抌咗咁大个底去开发只游戏，咁卵快就接埋只游戏，啲咁卵快投降嘅呢边仲要系仲要严重啲添。你开发成本同你嘅维护成本个比例，仲要更加比我哋当年更加悬殊。我哋都撑咗几个月啦，手机游戏算几个月算多啦，老老实实。哇，你单机 game 三家用主机三味大作撑十四日，屌话算仲大镬过我哋。会唔会？哇，你真系够害真系。尤其是佢拍住黑悟空同时出，系仲有人真系赖咧。啊，因为黑悟空嘅同一时间撞咗人哋啊，所以乜乜七七。嗱，先讲呢个时间点的确系好靓嘅。即系黑悟空系识得拣时间，因为呢期咧真系冇咩好大作，真系出花生就好多，但系真系大作 冇大作嘅，呢就正到飞起嘅事。 啊，所以大家咪冇嘢玩，咦有只悟空喎，咁咪大家走去玩咯。咁佢就话喂大佬，而家已经系好正嘅时间嚟噶啦，而且你个主打市场，我 set 嚟就系黑悟空唔主打市场嚟，先生，你专打 SJW 就专打，系攻击个打黑悟空。两只是不同的，完全两个市场来的，而那边都不会偷你那边的市场的。哪个才是正确的，现在大家高下立见啦。先讲不是只是市场选择的差距，两只两只即是同时间出，即是他们两个是为什么成为拿出来拿我们时间要比呢，一来就差不多时间出，二来某程度上他们是两个非常好的对比对象来。是一个对比两极来，他们行了完全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路。咁然后一个就嚟两千万啦，我哋录音呢刻就未到嘅，但系二千万肯定过啦，三千万我觉得都唔系太大问题。呢度咧，据说有人话佢大概卖咗万五只，咁根据 Steam 嘅资料咧，就佢电子版嘅销量咧，其实有一万只嘅，我唔知有几多系买完就退费啦，我唔知，因为据玩家所言咧，其实大部分而家玩嘅都系 PS5 嘅玩家，话点解 Steam 有得退费？PS5 买咗冇一台， 两个钟头退费啊嘛。PS 先买有两个钟头条款啊嘛。 所以佢暂时估计两万五呢个销量咧，有好大部分系 Steam 嘅玩家，无论佢退唔退费啦，我唔知道系贡献出嚟嘅。即系咁啊，大家高下立见啦，同埋即系我系乐见呢只系扑街噶，甚至乐见佢系因为打住政治正确旗号，无论系唔系都好啦，而扑街啊，因为资本。即系大家都知道，杀头生意有人做，蚀本生意冇人做。Sony 呢次试咗亿亿声咁跌落去，大家应该识得睇路路啊。Sony 扑街咧就冇乜所谓，老老实实。Sony 扑街呢几年啊 ，Y 人年代呢嚿嘢都系 Y 人年代嘅产品嚟嘅，虽然佢走捻咗。我希望佢系嗰个走捻咗，不过佢系呢个走捻咗啫。OK， 即系佢系佢个年代决定收购呢档嘢噶。佢觉得呢档嘢好好掂噶，即系我哋嘅希望之星嚟啊。佢当年咁讲噶。我真系类似啊，我唔记得原话点样，大概讲嘅咧就系我哋为我哋注入强心针、心扉拉的嘅嘢啦。讲到佢系我哋最后希望咁样噶，咁啊会变成乜判咯？ 咪咁样咯， 即系咁啊！多谢 Y 人咯，即系老老实实 ，PS Sony SIE 呢个阵营呢几年嘅扑街，有好大部分都系 Y 人嘅错啊！佢死冇死冇死冇死，佢走啦咗之后都继续为祸世人。我唔知佢往后会唔会扭转呢个嘢咯。虽然我睇佢嘅款应该系死性难改噶啦，即系 Sony 近几年嘅嘢，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即系我有乐见佢扑街嘅。如果 Sony 扑街可以同时警醒一个世人 ，SJW 此路不通，咁啊都算系做件好事啊，为世人。 即系血淋淋咁示范俾人大家睇，你搞政治正确系怎么回事？所以点解我乐于见大家将个焦点 focus 咗落去政治正确，而唔系佢只游戏做得几难？ 因为好简单，因为有啲唔同嘅就系你电影政治正确咧，你要杯葛嘅成本，你杯葛， 因为电唔系主要系因为电影主要得两个嘢嘅啫嘛，咪就系得声画故唔系声画故事，咪两样嘅啫嘛。你一系样，一系故事，得你两样嘢嘅啫嘛。但系游戏有好多方面噶嘛。 同埋一样就系电影咧，你政治正确支持佢就好平嘅啫，几廿讲真，一睇场戏，就算香港咁卵贵，而家都系嚿水啫嘛，就攞20港纸平啊睇早场啦。 35元， 咪仲有再平都仲有，但系喂，一游系真金白银支持，大佬好卵贵嘅，而家游戏咁屌豆点支持得落啫？ 仲有另一个问题嘅，游戏玩家向来都唔中意呢啲嘢噶，你唔同你荷里活中意呢啲嘢啊，游戏玩家系唔中意啲嘢， 从来唔赖， 向来都系，所以点解话一个任何一个识做游戏人都应该知道此路不通？喂，大佬你连你客系乜嘢你都唔知啊？即系。我开电子妓院，我梗系卖俾宅男盟团噶啦。你整啲靓仔出嚟，即系完成嗰啲，揸我成个机 game 咁样，咁你自己连你啲客你都系乜嘢乜都唔知，咁系你自己抵人死噶喎。 嗱，即系咁讲，你要针对个市客户市场，我明你执，我明嘅，即系嚟话你主打某个市场，即系嚟话 游戏界系冇呢个市场存在。讲完 集英社嘅唔系，眼就系、是、集英社针嘅运用漫画动画嚟讲，我都知道佢打嘅唔系少年市场，系妇女市场。咁得呢个市场又仲好卵大，屌讲真，你班宅男唔买把卵咩？屌大佬，你睇排球少年买几多啊？喂！大佬，依个市场够大，有即系讲就咧，我啲宅男，即系讲就系，我哋唔会睇咩排球少年，唔会睇咩咩劲车嗰个乜吸乜鬼古灵精怪网球王子，我哋唔会睇。 我睇排球少年嘅，唔好意思，我睇嘅，唔好意思。 即系咁讲就系，我一般我躲就咁啦，就系呢个入面我应啊，我啲同学应该我哋唔会睇，但系我知道系有呢个市场，系有一批人去睇嘅，仲好大添。只不过就系咩，我哋唔睇啫嘛。但系游戏。我真系谂唔到你针对个平权市场有咩人喎，亦都系一个你揾一个唔存在嘅市场，即系都开咗宣传嘅时候讲得好卵劲，话好多人玩噶，你唔你班宅男唔，你班咁嘅保守古旧嘅人玩咪唔玩咯，个大班人玩系咯，你入大班人喺边度啫？即系你宣称嗰个市场根本唔存在，咁咪死啦！ 唔系你中意打嗰啲人咪冇所谓，你走你嘅阳光去，我行我哋嘅国梦。 唔系就系你冇啊嘛。 我哋班死宅就玩我哋死宅嘅游戏，呢啲嘢同我哋冇关。 唔系嚟，你个市场唔存在啊嘛，咁咪嘥人气啦。咁就如果市场存在，即系嚟话有学头先讲咧，就系、是、喂好多动画我唔中意睇，我唔会屌，就系、是、我知道佢针对嘅唔系我哋啲观众，咁我啲观众睇嘅梗唔顺眼噶，梗系觉得佢有好多吐槽啊。但系我唔会吐槽战队嗰啲咩儿童番嗰啲嘢低能啊嘛，咁佢唔系俾我哋睇啊嘛。但系你套嘢话我哋唔啱玩，俾其他人玩，但系。那其他人都不存在，那你就抵死了。不 是，即是等于某个政府经常说沉默大多数，出来一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我又没见过他们走出来，经常都说沉默的大多数。 喂，不是，等一下，这个另一件事的，沉默的大多数。 他们都是这么说 的。喂，沉默就当然不出来了，试试，即是很简单，支持的人就一定不出声的，反对永远出声的，是得台湾这么奇怪的嘛，这些人出来要撑政府，撑执政党的嘛，我未能听过一个政府呢要凑够10万人去撑他插他执政党的，黐人 线。我不是说这些，好像就对你 Upsoft 定是不记得哪单之前类似的东西，都是一些政局相关事件，有些人是说、我们沉默大多数是很多的这些玩家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就是那个政治研究元素、那人呢？ 不是，人不要紧，钱呢？嗱，你话沉默大多数嘛？ 人啊，当然系指佢销售数啦。 咪即系销售咯。你安静嗱，如果你沉默大多数，如果攞嚿钱出嚟 ，OK 得。呢个世上咧有用脚投票嘅，用钱投票嘅，咁你攞嚿钱出嚟 ，OK 得，我出嚟唔涨。咁嗰班人系唔出嚟，但系喂，即系我安静去攞销售数字。屌大佬，我唔睇鬼面，我唔睇咒术回战。屌人集英社掟嚿钱出嚟，得你好嘢，出嚟唔涨。 即系讲底就系大大声咯，到讲买的时候咧。 冇人出声，屌你班系特 人呢，就你嗰百零个人， 屌有嗰句开身上身似系乜又系你啊？阿陈生， 仲要我严重怀疑嗰百零下边仲有唔少系我哋呢边走去猎奇嘅，去尝试下到底衰到咩样嘅， 即系 Facebook 去捻晒边啊？又话好支持只 game 嘅，喂，净系你哋都应该有100,000-80,000人啦吓， 聚咯， 你哋讲到咁凶狠， 讲凶狠做碌捻， 玩的时候咧，啊人呢，沉默得大多数去捻咗边啊？即系。数字会说话咯，所以咪话我乐见你咁嘅情况噶，你最好扑喺度直一直， 同当年讲剑，唔系当年啊，都同一年嚟啊，今年啊，即系好似好咗耐。 佢跟以前讲剑圣一样啫嘛， 讲剑圣一样啫嘛。我系虽然我知道佢有其他成分嘅，但我落剑呢个话题俾人二分咗出去。 嗱，剑圣迟啲出孙版啦，我谂啊出孙版起码有2000万嘅孙版。 天版之后一定有剥，哇！谂起就兴奋。 唔系，因为好简单就系、是。点解？喂，讲真就系点解黑悟空可以卖咗1800万又甚至3000万啫？佢孙版啊嘛，有孙版就唔差好捻远噶啦。但系剑圣点解卖100多万啫？佢得 PS 5啫嘛，我就打死都唔想买部 PS 5翻嚟咁样大部又贵。屌，我买孙版几好啊！我教低啲画质，一人玩咗仲有剥， 主要系有剥啊，大佬 系啦， 有剥就可以剥噶啦嘛，大家明噶啦， 系啊，大家明噶呢样嘢。咁有孙咁而家大家等孙版之后有孙版，即系剑圣。会剑圣嘅数字冇黑悟空咁劲，纯粹因为佢冇佢得 PS 5万啫嘛。咁又冇啊，啲你同 Sony 讲掂数嘅，啲 Sony 都占完，到时 Sony 送咪送咯，屌我唔理你啦 ，Sony 就 Sony 最得兴噶嘛，即系跟独占完之后送咩，就攞嚟派街坊噶嘛，仆佢臭街以前种。好啦，又唔好啦，总之我结论都系 Sony 最大滔天嘅。 一样嘅情况，作为一个做都叫做做过游戏开发嘅人，对呢只 game 咧系好捻兴嘅。我唔知大家感唔感受到个愤怒。老实原本我今日撇下撇下，但系讲越讲越讲越兴啊，真系成身兴啊。 咁食花生咪唔系 物理上热辣啦，屌啦声。 唔系食花生嘅容易开心噶嘛？好， 你食花生我就好捻兴啊，屌啦声。 我唔系食花生嘅，因为有我都话咯，最好只 game 永远开住，反正我唔谂住玩。 系啊，算啦 ，OK 啦。 关键在于我唔打算玩。好，咁今个拜到此为止，下个拜再见，拜拜。 拜。